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，直接在屏幕下方告诉我一段你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。把这份祝福送给身边的朋友、家人还有爱人，让我们在听到歌曲的同时呢，听到你的故事。今天是3月21号，春分，从今天开始，想你的白天开始比黑夜更长久。所以我们开场听到的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来听，这是来自高晓松作词、朴树作曲的，来自君子的春分，也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送给属于春天的日光大道。 谁听见海里面四季怎样变迁？谁又能想起 的春分，这首歌的节奏不是特别的快，但是有一种张牙舞爪的热烈。春分之后一定要听一遍君子之后，才会真的找回那种复苏的活力。欢迎你来点歌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北京音乐，欢迎你来点歌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在公众平台上呢，蒸汽脚刚刚写信来说，98年的天地传说之美人鱼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电视剧了，小莲特别的美。而我要点播的这首歌一个人生活，也是听了好多年，这些年关于这首歌的翻唱有很多，但是我还是喜欢第一次听到的版本，来自林凡的声音，它让我想起当年那么勇敢的小莲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他一样把生活过得勇敢一点。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醒着我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，我想我可以习惯你个人生活，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，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。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。 林凡的一个人生活， 欢迎在公众平台上的英语不及格，欢迎才明、凤凰树还有瑞，欢迎各位来点歌，在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，点击关注之后，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 下面这封信是一段不将就的故事。阳光正好，在公众平台上写信说，大学的时候追了他五个月，终于在一起了。每天晚上抱着手机和他聊天，从来都没有觉得那么的开心。后来呢，他发了一条状态，说希望能找一个不将就的人。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呢，是我让他开始怀疑这段感情，让他开始怀疑我这个将就的人。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分了手。在最近听到他跟之前的同学又走到了一起，他的动态里面再也没有看到将就两个字了，或许他真的是找到了合适的人吧。我那么的喜欢他，但是在他看来，这是一段将就的感情，所以我只好离开了。我希望他过得好。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，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，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。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。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。 将就。 李荣浩的不将就。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告诉我你想听到的，你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。公众平台上的特别爱笑脾气又好，这位朋友在点播了一首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，这是当年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。那时候他说，我每天写完作业都要抱着电视看，今天突然想点这首歌是想跟一个人道歉。我想对黄先生说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任性吵闹，不断的烦你。我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，我现在才明白你的好，很想再为你做点什么，但是你已经有了新恋情，我没有办法打扰你了。黄先生，要跟你说一句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远，觉得伤感。有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过生日的朋友，18岁的美女谭莎莎，其实今天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她要领到自己的结婚证。这首歌来自给你们，也是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的爱微微为她的点播，祝18岁美女谭莎莎新婚快乐，永远幸福。 你的新郎从今以后，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。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 特别的缘分才会让这位朋友在今天春分那个日子来领证，来见证自己爱情。祝谭莎莎这位美女，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，祝你新婚快乐。给你们要把这首歌，希望能够开启你们下一段幸福的旅程。继续我们再看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抢到了在半点之前的这首歌，来自午夜病患者，他说要点播一首郝云的《去大理》，因为昨天晚上失眠的时候重温了《心花怒放》这部电影，看到黄渤在机场给前妻打电话的那个画面的时候，也想到了自己当时跟前任联系的时候了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，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，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，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正在发生着，

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，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，我们有很多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。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，我会在北京的节目当中在上空为你把这段祝福送向远方。在半点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开场曲，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两个胖宝的宝妈。她说大学时一起听广播，一起听音乐，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。聚会上她唱歌的时候我泪流满面，不知道她现在过得还好不好了。点播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送给她，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大学时光。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。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逆着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寂寞的拥抱。啦呀啦呀，把情歌关掉，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。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。你和我仰望星空，走到了爱情的边疆，有种不确定预感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张小娟。她说今天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坐大游轮，好开心，今年5岁了哈。 欢迎明天包括英语不及格，他说想送给一个女孩子，想送一首张震岳的小雨，还有 AMW 说句心里话。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给我来点歌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咕噜，他写信说想点播一首李玖哲的想太多。这首歌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和同桌非常喜欢的歌曲，我们聊得很合拍，但是当年呢，因为年少轻狂和没来由的那种自卑，所以一直没有在一起过，只是承诺永远都不会忘记彼此。那在高考的时候我们换了座位，所以就再也没有和他有说话的机会了。在那一年，我看着他奋笔疾书的背影，想到的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好好抓住的曾经的往事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再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来说一下，该怎么点歌？很简单，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然后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，想分享的心情、感悟、祝福都可以，然后告诉我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。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 AMW， 他就非常的直白。他说我要为我最爱的大美妞点一首歌。对，你就可以这样，你说你要送给谁，家人、爱人、朋友啊，你的祝福都可以。那你把这首歌送给你吧，来自 Gala 的你，要替 AMW 送给他最爱的 美妞。这首歌当中的那个字，你，它代表着理想，代表着爱情，还代表着未来，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浪漫曲目。 追寻着你，你好像不远也不近，却总保持着距离。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，在我怀里，让我欢笑，让我哭泣。你是我灵魂的旋律，春日的细雨，梦寐的主句。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，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，像条歌，更像一个笑话。也许我把你当作唯一，最后却无能为力。人们都幻想着你，幻想你依偎他怀里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。可是你不为谁守候，不承诺永久，不轻易停留。 来自 Gala 的你，我最喜欢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你是灵魂的旋律，你是春天的细雨，可贵又让人珍惜。欢迎你来点歌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底部的留言栏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就可以了。我们让祝福更简单，也让祝福变得更温暖更直接一点。公众平台上王高兴他要说今天和同事呢一起出差，现在在路上正在听节目，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同事们，也是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。他的名字非常有感染力，叫做王高兴，而且还是一个叹号。 将把这首歌在路上送给你的同事们，也要送给正在路上工作奔波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祝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好心情。 像音符一样苏醒，整片天空做背景，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，旅程孤独而坚定，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，拼着曾没有剧本的电影。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，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。我在路上，在路上，一枚飘荡长发飞扬，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张。谁在路旁，在路旁，听见我自由放声唱，和我一像夕阳，脚步丈量远方，梦想开放。 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，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，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，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。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，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，明白了心 在公众平台上，还有像孙瑞说要点播一首《可惜没如果》送给高中的你和现在的你，还有我是小女孩，她说想给我的涛涛点一首歌《小小的太阳》，希望我呢永远是你的小太阳，照亮你前行的路，很温暖也很浪漫。啊，还有苏菲，她说这三个月自己得了胃炎，很辛苦，很不容易。想点播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送给自己，让自己好好的吃饭，因为我也之前得过胃炎，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去正常进食的，所以特别理解这样的感觉。希望今天这首最后一首歌《城里的月光》能够给你一点点的温暖和力量，希望你快快恢复，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带来一个温暖的结束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，12:53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